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大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有個黃仁達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咯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屌你老尾，做大佬，你真係你啲嘢仲搖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黨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果然係未老，轉數仲係好快。 西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鬱敏踩牆同大家見面啦！咁未講正題之前，你應該有幾樣嘢宣佈喎。下禮拜一我哋係咪有個現場版？ 係下個禮拜一咧有個現場觀眾嚇，即係現場觀眾嗰個踩牆版啊！咁就歡迎大家報名參加啊！咁次次都係爆曬棚噶啦，咁你就係就快手啲啦啊！咁我哋喺我哋嘅網頁裏邊咧，就或者我哋個群組裏邊都有詳情嘅嚇。咁有離開嗰啲就知道。咁上次有嚟嗰啲咧，咁你都可以報名。咁但係就即係我哋會俾嗰啲未嚟嗰啲 優先 啊，就係咁啦。呢個咁但係盡量我哋塞到佢滿曬噶啦。 我呢塞到多人噶啦，要塞到多發覺 係即係塞到滿曬嘅。所以你就算上次去過，今次又想嚟嘅都得。 呢度人口冇上限， 都有嘅大佬。咁你要拱過嚟呢邊，另外呢邊睇 mon 嘅啦，大佬啊，係咪？ 我哋受咗。 而家諗緊個世界盃點樣搞，因為佢即係免費電視播咧，就播廿零場嘅啫。實際就即 係睇決賽啦，算數啦。 係啦，我哋安排一次決賽就實有得睇噶啦。咁我而家咧就就已經開咗個記者會啦，即係同佢講波作實㗎啦，大家都睇到㗎啦，係咪？咁有啲人就話：大佬，你周身唔得閒。咁我話咧，我四年一次啫，阿哥，係咪？咁我又有個記錄㗎喎，係咪？98年咧，我就做世界盃主持，就亞洲電視重金禮聘啦，我唔怕話俾大家聽先啊。即係我同阿何 B 兩個就係主打啊，咁跟住就有好多人幫手咁樣嘅。咁嗰個節目咧，當時咧仲係即係有一啲突破嘅，叫大家猜呢個即係賽果啊、股波神啊嗰個叫做，咁就曾經俾人去港管局投訴咧，就我哋鼓吹賭博，嗰陣時賭波未合法化嘅，1998。 咁估完咪之後咪合法咯？ 估完之後就合法啦。咁呢個就係，所以嗱，我唔係無端端跳出嚟嘅，大佬。四年之後啊。咁就去有線電視啊，又廣播嗰陣時咧，已經係賭波合法化啦。咁即係呢個唔係98年到2006年八年後，咁2006到2014又係八年，兩屆世界盃隔咗，咁就無線嘅收費台啦，咁即係做雲啦，真係係咪？咁所以又係好得意，好似整定嘅係咪？嗱呢啲又唔係我哋求翻嚟嘅啊。咁我後來一諗，即係成廿幾日。晚晚就要入將軍澳，係嘛？咁我就調整個作息時間，係嘛？咁就夜晚黑即係去廣播之前咧就瞓一瞓，係嘛？咁就即係挨晚嗰啲就瞓覺噶啦。 你睇下黃毓民幾犀利啊！佢話調整就調整。係啊， 好啦，譬如有啲要講到朝頭早嘅，咁啊朝頭早又瞓一陣，咁啊咁啦，分段睡眠，為咗睇波，咁我又立法會又要開會嘅，係咪先？咁六月中開始咧，就立法會就理論上就冇而家咁忙啦。 咁但係都因為個帳委會嗰個又過咗， 會唔會拉到六月中啊？拉布 哇！而家警告你啦，而家唔儲備金啊，臨時 冇錢出糧啊， 俾你講埋立法會都冇啊！你立法會儲備就我嚟俾秘書處出三個月糧，呢個立法會議員都冇咁樣，跟住佢而家又話呢個綜援又冇，即係攞嚟講呢啲就肯定係恐嚇嚟㗎啦，係咪？如果佢要。都是要有錢的，我就不信了，大家鬥大嘛，係咪？不過屌你拉布嗰啲腳軟，因為而家係係咪？我冇份拉布㗎，對唔住啊，唔使砌我生豬肉啊！屌你老蕭嗰度唔喺度鳩噏，屌你老母咁多人死唔見你就死，係咪？我啊從來冇話要拉嘅，因為你都冇預我，因為你係人民力量社民連嘅主場，你冇預我，我提120項修訂，我就我啲修訂揀嚟講嘅啫，我中意我就講，係咪？因为那个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呢，我是有权提修订案，有权讲嘢嘅，拉布是冇我份嘅，我话俾你听，是吧？即是我就如果长毛顶唔顺，我就会帮佢，就是咁多嘢啦。 嗯。 啊讲完，是吧？就唔好再喺度勾噏，是咪？你勾噏都冇卵用嘅，是咪？我当你即是狗噏嘅啫，屌你啦 ,ICC 告勾我都冇卵用嘅，是咪？做卵埋呢啲咁嘅阴质嘢冇勾用嘅，我话俾你听。我一定当你仇人㗎啦，而家，是咪？你阴质嘢做卵齐啦，慢慢，是咪？好，费事讲呢个閪人， 唔系讲翻个世界杯啦。嗱，我觉得最大意义咧就系大家睇到嘅消息， 钱又唔还，又要去 ICC 怼我哋，系咪？乜都做齐。 嗱，讲翻即系世界杯嗰度咧，最大嘅突破咧，就好多人一睇，咦，黄毓民呢个样都可以上到 TVB 喎，依家。是不是代表个政治气氛有啲改变？ 九唔搭八，屌你！即系唔好下咁啊！ 上纲上线，上纲上线， 系咪先？ 唉，不过好简单啦。就算我个人估计啦，嗰个揾你嗰个人，佢都要问过上面先啦。 唔系佢呢个好闲啫嘛，因为嗰个系一个收费电视，而家俾钱先有得睇嘅，系咪？佢唔系一个大气电波，哇！好多人睇，几百万人睇，唔系噶，系咪？佢咁佢會唔會將收費電視我哋呢個節目剪輯一啲喺嗰個 TVB 度播咧？咁我唔知係嘛？呢、這個我哋唔知。咁、我而家做緊嘅咧就係無線嘅收費電視嚟嘅，即係你俾錢先有得睇嘅。因為佢今次係獨家啊嘛，係咪？咁佢收費電視又做，佢自己個免費電視又做噶嘛。免費電視佢唔會播曬咁多場嘅， 係啦， 嚇。不過今次嗰時即係嗰個多數都係午夜後嘅。如果佢要播都播到嘅，咁但系佢唔会咁笨咯，大佬系咪？因为佢几亿买呢嚿嘢翻嚟， 系啊，免费俾你睇，广告都 cover 唔翻啦。 佢而家系 cover 唔翻嘅，其实 cover 唔翻嘅。咁 嗱，至于我哋台咧，就我哋会正如我哋先前承诺过啦， 每朝都做。 我哋七点半到八点，我哋有一个比较细。 咁就同呢个现时播联播，一齐播。 咁就希望咧，即系嗰个观众咧，佢晨早咧起身嘅时候咧。佢開部手機或開部電腦咧，就即刻睇到或者聽到，即係有關世界盃嘅一啲比較有趣嘅評論嚇。咁夜晚我哋都繼續做嘅。咁嗰個咧就我希望咧，鬱敏咧喺佢呢個調整作息嘅空間入邊咧，係俾到啲 My Radio 呢個平台嚇。 咁有啲人就話你想扯乾我啊嘛？ 點扯得乾你啊，大哥？ 屌你啫嚇！咁唔係我自己自作賤啫，係咪？咁我又要睇波，又要講波，咁但我就唔係幫佢做曬嘅，因為譬如有時要三場嘅點做啫？嗱，佢通常嘅做法咧就係頭嗰半個鐘頭就開 show 喺度 chat check， 跟住就開波。開波期間咧，咁又你冇你把聲嘅，就由你話啲講波嘅人喺度評述，或者啊呢個邊個交俾邊個嗰啲唔係我哋講嘅 ，OK？ 咁半場翻嚟就已經係廣告噶啦，要咁再到下半場完咗之後，又有半個鐘頭喺度 check， 咁就等下一場啦，就咁樣嘛。個show 就咁樣做嘅 ，run down 就咁嘅。咁我通常咧就可能兩場啦，每日咁都五粒鐘噶啦。 唉，即係呢啲錢真係難賺嘅， 唔係錢嘅問題，係個人。 你真係講得輕鬆啊！ 哇，大佬四年先一次，我八年先講一次世界盃，屌再過八年我死咗啦已經，屌你都唔死都老命人啦，係咪？即係嘛？咁點當？ 咁我一定要修訂你呢個嘅，做多啲運動啦，唉，真係嚇。 做多啲運動，打下拳啦， 係啊，梗啦， 係跟你學打下拳啦， 係啊。好嗱，另外一樣嘢就我喺五月尾我就會去一去雪梨。 係啊，雪梨你去幾日啊嘛？淨係雪梨啫，冇去 Melbourne。 要抽時間啦，即係做去到就去啦，但係即係個行程咁短咧，幾日時間你再周圍走咧，其實未必划算嘅。咁而家再度緊，但係 anyway 咧，雪梨我一定去噶啦。 咁就五月尾啦，五月底啦嚇。咁雪梨而家嗰邊啲朋友咧，喺度聯絡緊澳洲嘅朋友，咁盡量希望喺我抵達雪梨嘅時候咧，就同多嗰邊多啲嘅聽眾同埋其他朋友見一見面嚇。咁我呢個去呢個嘅。行程咧，事實上咧，唔係一個純粹 my radio 或者我個人嘅一個即係旅遊澳洲行程嚟嘅。事實上咧，我係希望咧，香港而家發展緊呢個本土意識咧，能夠喺其他世界嘅地方開花結果。啊，呢個係最緊要的一樣嘢嚟嘅嚇。好多人而家喺外邊係實際上係唔知道香港最新個動態係乜嘢嘢。舉個例，陳方生，点解会同呢个汤家华拍膊头呢？嗱，呢个你谂唔到噶，你谂都谂唔到噶。 咁佢谂唔到，佢两个就 suppose 应该拍膊头。我一啲都唔觉得意外嘅啫，唔通佢同我拍膊头啊？ 唔出奇， 系咪好简单啫嘛？系咪？ 即系呢个系讲时间。 佢梗系同汤家华拍膊头，咁都同我拍膊头啊？系咪？嗱，其实我哋澳洲啲朋友都好快嘅，而家已经定咗噶啦，五月廿四号台长晚宴啊，喺 Phoenix Restaurant 啊，嚟啊，咁啊地方都定咗啦，啊，咁所以一定好多人参加嘅，啊，咁啊希望雪梨嘅朋友，咁有啲上次我去都好恨啊台长去嘅，咁啊台长今次啊终于嚟啦，咁啊大家帮我好好招呼佢啦， 好招呼， 帮我好好招呼佢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我哋五月三号咧，咁台长已经唔喺香港噶啦，啊，咁就我哋嗰个即系父亲节母亲节嘅餐会啊，咁啊而家就都差唔多。即係有成，我唔知道最新嘅數字幾多啦。咁其實佢哋就三十位嘅啫，阿普羅茲又安排咗30席，咁就都好多人參加嘅。咁如果仲有興趣嗰啲朋友咧，就可以打嚟普羅啊，或者普羅茲友都留低個電話嘅，同埋我兩個議員嘅地區辦事處，咁你都可以去買席券嘅啊。咁就每張有兩嚿水啊，咁就可以請你啲父母親拖男帶女嚟參加呢一個。即係聯歡嘅聚餐啊！咁另外一件咧，就係要喺度代為報告嘅徵信，以超徵信，就係呢個黃毓民理念與灣區政治民生交流會。其實我三藩市就有一個咁嘅組織嘅。 哇！ 除咗三藩市有一個叫做普羅茲友嘅三藩市，即係有個會喺度咧，我哋仲有一個叫做黃毓民理念與灣區政治民生交流會。咁啊，託咗位朋友咧，就帶咗呢個即係$240。就俾我哋贊助，我哋啲係印呢啲小冊子，咁所以喺呢度多謝佢。順便因為帶翻嚟嘅人咧，要求我哋都喺度講， 好似佢親身上嚟攞上嚟㗎。 咁就以超徵信啊，即係呢個就係 呢個進一步證明咧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係。國際化緊， 國際化唔好自吹自擂啊！ 我咁人哋講就得，我哋講唔得。 我哋唔需自吹自擂嘅 ，OK。咁就有位聽眾咧就打嚟話要30號想訂一圍台，咁付款啊聯繫辦法，咁你可以打我哋呢個電話，即係2467-3088，就係普羅嘅電話 ，OK。咁有人招呼你噶啦 ，OK。 嗱，仲有。六四嘅小冊子， 六四小冊子咧，呢本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一張單張嚟嘅，就係、是、一位有心嘅朋友去即係印嘅，咁佢都印咗一啲，咁我哋呢度又幫佢發，叫做暫別維園零點燭光，咁、但係我哋自己出咗嗰本小冊子咧，就係呢度冇嘅，大家上網可以睇到嘅，咁而家周街派緊㗎啦，嗰本咧就或者係嗱，而家可以睇到封面啦， 幾靚， 香港人的六四集會本土民主反共啊，咁你可以喺嗰、那個。Facebook 裏面你都可以 download 到睇到嘅，每一頁。不過我哋個 hard copy 咧，而家派緊嘅，即係熱血時報嗰邊咧就開街站，咁、仲有我哋地辦啦、普羅政治學院都開街站派緊。咁我就會用黃毓民議員辦事處嘅名義咧，就印百幾條 banner 咧，就喺我嗰個 banner 位咧就掛出嚟嘅。咁當然啦，呢個支聯會嘅全香港都有啦，佢借嗰啲泛民嘅議員嗰啲位，佢就全香港都掛到滿曬嘅，就啊維園嘅燭光晚會，我哋咧就尖沙咀文化中心嘅燭光晚會啊。咁今日咧呢個，琴日呢個南華早報嚟訪問我啊，咁我又解釋俾佢聽，我唔係要同呢一個維園呢個支聯會打對台，亦都唔係想扯佢啲客，係嘛？我而家只係俾香港人多一個選擇，大家25年啦，反思一下，係咪要繼續去呢、這個即係支聯會嘅燭光晚會咧？啊，個意義何在咧？係咪應該要反思一下，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本土嘅立場咧？係咪？ 咁李卓人喺回应南华记者嘅即系访问嘅时候咧，即系因为我佢访问我，跟住就叫李卓人回应，喂，黄毓民搞咗一档呢啲咁，你点睇啊？咁咁佢话咧就会惊削弱咗佢嗰边啲人数、啊、我有咩本事掹即系削弱你嗰度啲人数啊？系咪？咁削弱人数，即系令到呢个竹江少咗，咁啊共产党最高兴啦，又讲呢句扑你个街，咁我呢度多咗，你嗰度少咗，咪捻样系咪嘛？系咪？点样少咗竹江，即系你嗰度少咗，而我呢度无端端多咗，或者你嗰度冇少，我呢度多咗几千，咁有咩坏咧？系咪？点会共产党高兴咧？共产党好高兴我，即系旗帜鲜明话打倒共产党，搞呢个六四晚会，系咪？黐线嘅，讲嘢成日要你大晒，系咪？去第二度搞就系分薄你，系咪？即系点解你唔搞？你有你搞，我有我搞，系咪？好简单啫嘛，系咪？点样分薄你啫？分薄你就共产党好高兴啦，佢咁样讲喎，大佬。 咁、哦、好多報紙都咁講㗎啦，其實呢而家都未掀起嗰個辯論嘅高潮嘅，我諗去到五月呢、這個五月尾嘅時候啦，六四中 冇㗎，佢哋都會考慮一下，因為我哋冇宣傳㗎嘛，我哋唔可以好似佢登城版嘅報紙廣告啊，同埋鋪天蓋地呀嘛，同埋啲人咁多年廿幾年慣咗。 不過咁佢實揼你佢實揼你一定揼你係咪而家未開始啫啊呀。 咪揼我咩先啊，我唔明佢揼我咩。咁最多話、哎、你有你搞咁搞多檔咁。 唔係我講嘅好簡單啫。即最明显佢将来有人，我唔系话李卓人会咁，将来有人会咁讲法，就系、是、搞嘅人收共产党钱去分薄咗呢个支联会喺维园搞嘅烛光晚会嘅人数，就咁简单啫。 唔好嘢，共产党咁高明嘅、 啊，共产党而家乜都做得出，乜都吓、啊，即系控制晒啦，即系吓，咁、要咁讲就即系唔需要辩驳嘅。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啦，六四烛光晚会唔系你支联会。一个嘅独家嘅有版权。 唔系，如果你有细心啲睇我哋嗰本小册子里边嘅文章，你就知道，即系冇人激过我哋噶啦，已经。 嗯。 你支联会，你有咁嘅定位咩？系咪？即系咁啊！不过我冇乜所谓啦，即系让事实嚟说明一切。所以大家更加要六月四号八点钟嚟尖沙咀文化中心喺嗰个自由战士雕塑嗰度系嘛嗱，我哋嗰个设计大家都睇到啦，系咪？即系有个 logo 啊，有啲人喺 Facebook 都换晒个头像噶啦，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就是、本土啊六四反共系嘛嗰个嗰、那个咁嘅设计，其实就用嗰个自由战士嗰个雕像嗰、那个艺术品啊嚟做一个蓝本嘅吓，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啦，系咪？咁我哋都会印啲 T-shirt 嘅、啊，大家可以着一件嗰啲衫吓，即系。有另類啦，係咪先？咁你又可以著佢哋嗰啲衫，係咪？可以著一套我哋呢啲咁嘅，即係嗱，而家個頭像就唔係呢個，呢、這個就係嗰個小冊子個封底嚟嘅，係咪？咁啊希望即係我哋多個選擇啫，可以咁講，係咪？ 唔係啊，我覺得有陣時 又反思一下， 唔係有陣時啲嘢咧好雙重標準嘅，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而家你阿陳方生咁樣，即係去。啊！話自己唔係另一路做，咁佢都係講一樣嘢啊嘛，俾多個選擇啫嘛，多元化啫嘛。咁佢做就多元化，呢邊做就係分薄咁咧，即係呢啲標準喺邊度嚟嘅咧？係嘛？ 大撚曬佢哋叫做大撚曬，講完 即係你做嘅。就一定是啱嘅，啊！人哋其他人做的一定是錯嘅，啊！所以冇得辯駁嘅呢啲嘢。 就是呢個啦，其實就是用嗰個自由戰士嗰個雕塑，大家睇到啦，嗰只腳咧，嗱個嗱六字啦，一個阿拉伯字四啦，六四啦，係咪？咁點解要嗰個用阿拉伯字？因為你就翻個中文字本土個本啊嘛，係咪？下邊個土啊嘛，睇喺度啊。 六四其實又係本土， 六四又本土反共，即係六四嘅意義就係、是，譬如我哋本土悼念六四嘅意義咧，就係 反共， 反共 係咯。咁你一個圖像已經出曬嚟啦， 出曬嚟啦，而且呢個係嗰個自由戰士喺個文化中心嗰度有嘅，有個自由戰士廣場啊，等於係咁，大家又可以過嚟啊參加我哋呢個另類嘅即係六四嘅集會。咁當然呢個就係香港人嘅六四集會。中國人的六四集會呢就在 維園 維園 OK 就這麼簡單 再講一次大家其實呢不需要太計較那個出席的人數儘管我們現在不斷呼籲一些人來但是不要因為哇、今次第一次搞一定要什麼怎樣其實所有東西呢都是那句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你不搞呢就以後都 即係過唔到呢一關嘅。 唔係，即係有啲網友就話：點解你唔係用一個遍地開花個概念咧？係咪？咁你呢度又搞一壇，咁可能第二度又搞一壇，咁好咯，啱啱先係嘛？即係 咁你可以自己搞噶嘛？ 唔係一人一壇咁幾好咧？係咪？咁睇下幾多人嚟咯？係咪 啊？咁至於維園燭光嘅數目咧，大家亦都唔需要擔心啊被削弱，因為咧。即係根據呢個常識或者常理咧，嗰邊都係仍然係好多人嘅，係嘛？即係呢個係即係大家歷年都會知道噶嘛，係嘛？一定有好多人係真係去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咧，如果你見到某某上去呢個台嘅時候咧，就麻煩你提醒一下佢，就唔好用個腔調再讀嗰篇文啊！ 睬你都傻 啊！呢個我個人建議 嘅。咁你唔想聽嗰篇文 就行開，行開 大佬，你咪過嚟我哋過嚟尖沙咀文化中心啦，啱唔啱啊？係咪先？好簡單㗎，我哋歡迎嗰啲中途過嚟都得㗎。係 啊係啊，喺兩邊都。 你覺得悶咁，你可以有啲人可以選擇喺嗰度半個鐘咁，跟住過嚟呢邊都得㗎，係咪先？嚇，冇問題㗎。 咁香港就一個好處啊嘛，香港永遠提供到不同嘅選擇俾大家噶嘛，係嘛？ 唔係，我哋希望可以提供到不同選擇。咁就除咗係不同選擇之外，我哋最重要嘅意義就係真係二十五年咧，呢個一個反省嚟嘅。 四分一個世紀， 四分一世紀嘅啦。咁四分一世紀，咁喺成個支援中國大陸民主， 你究竟有乜嘢做過啲咩嘢？ 唔係做，咪有啲咩嘢做到出嚟咧？話俾我聽。 連嗌句口號都出現一個倒退，咁你點可以同而家即係 愛國愛愛國愛港愛國愛民啊，香港精神啊，唉真係冇得頂嘅啫！你仲愛國愛民添，愛咩民先？係咪？你而家試下真係越南話我愛中國啊啦！即係等於有啲網友即係灰鞋啊，温兆倫啊，温兆倫話即係叫阿杜汶澤去天安門大叫。我不愛國啊！夠膽你就嚟啊！我恥低啫。咁有個網友話：我都期待著温兆倫去越南，大大聲對住啲越南人講：我愛中國。 咁啊，翻唔到嚟噶啦！如果係咁講法就 死梗。而家嘅情況就係喺越南嘅華人咧，要同中國人劃清界線。我是台灣人。咁最近咧就呢個中華民國政府咧就要做一啲標貼，做一啲即係嚇。俾呢個喺越南嘅台商啊、台灣人啊，就話我是台灣人。咁民進黨話唔得，淨係呢句都唔得，要下邊加不是中國人。 我哋講咗啦， 我是台灣人， 我哋講咗 不是中國人。咁有啲人就話：屌你啲咁嘅台灣佬同埋香港人都算現實，係咪？喂，有著數嘅時候，大家中國人啦，係咪？屌你真系而家有事嘅时候， 最啱一句， 中国人 有啱最啱一句，冇事就兄弟， 系啊，有事就契弟。屌你而家有事就话我不是中国人，系嘛？冇事嘅时候就大家都是中国人，系嘛？几即系太现实系嘛？ 咁我哋唔系啊，我哋冇事嗰 阵时，我从来都话我是香港人，不是大陆人。OK， 就咁啊， 好啊，咁啊，我哋 休息一阵， 休息啦。 就我提出的修订案这个修订案的编号是12、8和这个33就是总目21行政长官办公室的。那么我们上一轮的发言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行政长官的薪酬他的津贴我们要削减他，然后我提出很多理由，那么讲了三节。那么今次就轮到行政会议了。咁喺第八、第十二、第十三啊，即係主席你可以去睇一睇啊。咁第八咧就係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會議全年預算開支2080萬。第十二個修正案咧就係削減大約相當於13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不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嘅全年酬金預算開支係1092萬。咁另外咧就係第33個修正案，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會議非官守召集人酬金嘅全年預算開支134萬。咁就呢三個修正案，咁我就要就呢三個修正案咧就發言，咁啊屬於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嗰部分嘅。 這個六八九呢就是組織這個所謂的班底，包括他那些所謂主要官員，另外就是這個行政會議都算是一個內閣，那個是一個即是、等於即係啲所謂非官守政務委員之類啦，咁即係喺呢個台灣就行政院嘅政務委員，喺內地咧就叫國務委員，咁啊香港咧就行政會議成員。其實呢個就承襲殖民地時代嗰、那個即係成個政治架構照搬嘅啊。咁按照基本法都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基本上就係一個最高嘅權力嘅決策嘅中心，係咪？咁你行政會議嘅成員，咁係咪件件行出嚟都要哐哐聲咧？請問係咪？係咪個個行出嚟，第一又有台型，又講得係咪？有料係咪？仲有個品格係咪？要高尚。結果你用嗰班人全部都係垃圾。我講過九十幾次，雞鳴狗盜出奇門，狗屎垃圾一大堆，係咪？喂，你行政會議叫 EXCO 啊，好犀利嘅，近時幾巴閉喺港英時代，全部係嗰啲大班嚟嘅，太古啊、匯豐啊，係咪？甚至乎即係去到後來稍微開放啲嘅時代，要諮詢民意，要將民意輸入政策，搞諮詢制度嘅時候，行政會議又納入一啲所謂專業人士、啲精英階層，係咪？今時今日嘅行政會議，即係喺所謂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呢十幾年最垃圾嘅一屆，你話佢有幾垃圾就幾垃圾。即係我今日梗會點名講幾個人咧，唔使講啦，係咪先？喺呢度咧就唔准講開行政會議嘅名嘅，即係會議成員個名嘅。如果你口頭質詢嘅時候，但我而家呢個係一個即係全體委員會。即係提修訂案嘅階段，我梗係可以開名啦，大佬！呢啲垃圾唔開佢名，咁香港人點知啫？係咪？我仲要將我呢一段發言片擺上去 YouTube 俾大把人睇添啊！係咪？一定係將佢侮辱，係咪？即係到極致，係咪？好似啊黃國興侮辱嗰啲拉布嘅議員一樣，係咪？喂，你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有一個決策機構，先看有一個叫張振元，是吧？當然現在不是行政會議成員，當時出了事之後，大家都眾人皆若可殺，是你那些建制派維護他而已，大佬，是吧？口頭維護他，心裡就是要他快點走，因為明知這個人已經 是會拖累整個政府的，拖累整個行政會議的。喂，這個真是典型的垃圾，是吧？商品交易所都要清盤啦，而家系咪？佢而家都可能分分钟有案在身，分分钟告佢上法庭，监都有得坐啦，系咪？偷步买楼就一个叫林奋强，系咪？咁当然呢个又到后来又辞咗行政会议成员嘅身份，跟住仲行出嚟，即系大言炎炎，讲到自己吓，即系好受委屈。咁你唔好做啦，大佬，揾你做行政会议成员嘅时候唔好做啦，又要威，系咪？又要戴头盔。又要做坏事，而家在任的讲两位够了，已经一个叫张志刚，另外一个叫罗范昭芬，是吧？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大家有目共睹，是吧？即是当然你入得梁振英这个这样的即是内阁，是吧？做得他的奴才，那你当然要即是为这个政府，是吧？去护航，这个必然的啦。包括叶刘淑仪做民选议员，你现在问他，他民选议员，他是一个即是民意代表，他有民意基础重要啊，定是他现在去行政会议帮这个梁振英护航重要呢？所以你看到葉劉淑儀走出來講嘢，跟這兩條友走出來講嘢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就算他同講同樣一件事，他要幫政府護航都好，葉劉淑儀都是會表現出個心不甘情不願，是吧？因為你要選舉，大佬，這兩個不用，是吧？兩個人的政治立場大家都知道，大家毫不掩飾，在公众场合公开成日发表一些意见，与民为敌，是吧？你又喂有集体负责又保密， 永遠都是雙重標準的，不跟你講那些嘢，你就叫做集體負責保密，係嘛？好啦，到他出嚟大放厥詞、試口情說的時候，就話我有言論自由，呢、這個代表行他自己個人，唔係代表行政會議，咁你玩曬啦，大佬，係咪？其實你從政治公關的角度嚟講，呢兩個人講少啲嘢，對個政府係有好處。舉一個例啫嘛，你哋啲做官嘅咧唔慎言嘅。嗱，張建宗嗰啲坐喺度咧，佢就最叻整副面口木木獨獨，咪好似好忠厚咁樣，係咪？但實際一事不辦，跪喺你面前，你係係咁以扶起佢，扶起個老人家，你繼續去拆佢嘅屋，係咪？繼續拆佢祠堂。嗱，呢啲咧就好話說盡、壞事做盡嘅例子。喂，你啲官全部都喂唔知道講嘢要小心啲嘅。开口就夹着你，苏锦良系咪？人哋周街屙屎，你叫包容；掟两包屎俾你屋企，你就冇得包容，系咪？成日乱噏。最近系一个最典型嘅例子，叫吴克俭，唔怪得佢叫吴德俭。喂，大佬，你出言恐吓教师。喂，老实讲啊，你对啲学生温馨提示啊，嗱，占中唔好啊，系咪？啊，分分钟会犯法噶，影响你学业啊。OK， 你话唔系，我要向全香港学校发呢个指引。哇，大佬，你系用你嘅公权力嚟恐吓啲教师。我话俾你听，即系呢啲咁嘅人啊，应该要收工嘅。